这个故事叫做阴魂不散。生活在大城市的臣子是一名的士司机，他次次都是开夜班车的。讲实话，夜班车真的不是那么好开的。听啲老行专讲，夜晚难免会碰到啲所谓嘅污糟嘢噶。依一日晚上，臣子好似片上一样，开车开到凌晨一点钟，佢决定再拉一个客就落班啦。佢开车行到去郊区一段非常人烟稀少嘅地方，开下开下，对面马路突然之间就冒出个女人，臣子一个急刹车，但系由于太近啦。刹车都刹唔切，咁就走上去啦。臣子急急忙忙咁落车去查看，发现嗰个女人已经断咗气啦。臣子依家非常之害怕，心谂撞死人要坐监噶嘛？如果我坐咗监，个仔同老婆点算啊？于是佢就决定开车将条尸运到去大海嗰度，然后抛尸落大海。事情办完之后，臣子就安心咁开车翻屋企啦。到了第二日的晚上，臣子好像以前那样开车去自拍，他见到一个人向他招手，他就开了过去了。那个男人打开了车门，刚刚要坐下，突然就说了，你上面有人撞了车，我有病的。男子骂了臣子两句就走了。臣子先是一惊，他看看后面，发现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刚刚被人骂完，心里十分之郁闷。就咁样，臣子跑咗一晚，连一个客人都拉唔到。佢哋都系讲，臣子车后边坐住一个人。叮叮叮，臣子电话响咗，系佢老婆打俾佢嘅。点啊？今日赚咗几多啊？妻子就问臣子啦，一个都冇拉到啊！今日啲人好少啊！臣子就同佢老婆讲啦， 冇拉到，点解我啱啱仲见到你车里边坐住个女人噶？你呃我啊？ 妻子就咁讲啦。听到咁，臣子又非常之害怕，即刻挂低电话，向后面望咗望，乜都冇。但系个个都话后面有人。呢阵时，臣子就谂起嗰日撞死嗰个女人，心里边非常之惊。然后佢就提前落班啦。翻到屋企之后，妻子认咗上嚟，个仔都仲未瞓，佢就将件事讲俾个妻子听。佢妻子十分之害怕，两公婆喺度商量紧对策嘅事，个仔就喺旁边讲嘢啦。 阿爸、阿妈，点解你哋成日同一个阿姨一齐瞓喺张床上边噶？ 臣子听到咁，非常之惊啦，好似发咗癫咁，将所有嘢都向床上边掟过去，面目狰狞，只眼都瞪到好似想跌出嚟咁样。到咗第二日，思前想后嘅臣子都话去咗自首啦。交代了他撞死人并且毁尸灭迹的过程，但是从此之后，臣子总是觉得身边记住一个人，就好像阴魂不散咁。